要人问儿的名和姓，你千万千万莫说呀，儿姓陈。

耳鬓香忽听懂，人马嘶喊，骑马的驰直奔小山湾。

是可算的一起呀，那大志啊，我就还待你他有谁记何自己

听众朋友，刚才是李炳淑演唱的《三堂会审》，听众朋友，再会。